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在临床急救中，面对大出血的病人，要直接通过血管输血；面对呼吸困难的病人，要直接通过气管输氧；面对不能进食的病人，要向胃中插入导管，灌入流食。这些方式都是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都离不开通道和病人最急需的物质。徐桂英主任大道至简，面对时好时坏的病症，只做两步，那就是一通一贯，也就是通三脉贯元阳。通三脉可以通过外开三脉的功法，通过外在行法操作来达到，也可以实现内在通三脉，但这一方法必须应用到传统中医中药发酵的方法，要根据五行草本相生相克配伍，按照不同的时辰，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下，在特定的温度湿度环境中，在特有的容器里，利用繁杂的传统中药发酵古法进行发酵，从而内通三脉贯元阳，是通过大补元阳来直接修复病灶，通过三大通道灌入病灶直接修复。通三脉贯元阳，不一样的中医智慧，祛病强身长寿。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通过本栏目呢，正在为全国的听众朋友发放健康储备金1500元，稍后呢也敬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关注。好的，下面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医讲学当中。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好的，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医者在人心，心正要自真。我是每天在这儿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我记得15年的时候啊，咱们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啊，凭借青蒿素成为了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这新闻发布的那天，我女儿问我，您后悔过吗？ 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她是说97年的时候，我拒绝了科学院的工作邀请。 哦， 我相信呢，这个对很多中医人来说，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啊，我也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如何抉择，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还是放弃了。 嗯， 一方面是我放心不下这么多的患者，虽然呢，做医学研究也是在为患者谋福祉，但终究啊，不能立马解决很多人眼前的难关。我更希望能够奋战在临床一线，看到患者经由我的努力一天天好转。再一个，任何一项医学研究 都不能脱离临床，否则呢，无法真正解决患者面临的切实问题。所以啊，我更愿意在临床实实在在地贴近百姓，解决老百姓最迫切的问题。就比如我最近说到的一通一贯疗法，之所以研究总结出来这个方法，就是因为这50多年的临床经验，让我看到了太多的患者都处于一个病程迁延、治疗困难、时好时坏的状态。我想要改变这种现状，找到一个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帮助大家摆脱疾病的折磨。而一通一贯就是这样的方法。一通啊，就是打通气血经三大通道，把这个毒啊、瘀啊给它排出来。一贯呢，就是往三脉里灌入病灶修补药，直接修复病灶。一通一贯两步走。我不是乱夸海口，说它能把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至少和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老慢支、糖尿病、风湿病等大伙儿公认的难以治愈的病，和这些病目前的方法比起来，它是直接、简单，这是一定的，因为它可以眼见为实，让人呢能见到这一通一贯排毒排瘀的过程。 嗯， 那当然从而带来的那就是变化了。那最近很多人都在问呢，说徐主任呢，为什么这一贯要贯元阳呢？为什么是病灶的修补药呢？因为中医上，元阳乃先天之气，受之于父母之精，人的五脏六腑都是它化生的。说白了，人的五脏六腑、四肢关窍，你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元阳给的。 嗯， 在人出生之后，它就储存在人的丹田，成为了身体自愈的能量。那大家看，我们平时手上划了道口子，即使咱们不处理，过个一阵子，伤口呢也就愈合了。 嗯， 咱们外感风寒了，就算不吃药，一周左右也能康复。或者有个伤筋动骨啊，咱们总是说要养着，要养着啊，要等这个骨头啊自己慢慢的长上。这些呢其实都是元阳给身体的。 哦， 咱们中医讲，人体自有大药在啊，这个大药呢指的就是元阳。 嗯， 你比如这个先天他元阳就足的人，咱们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富二代一样， 嗯， 家底儿厚啊，哎，他怎么挥霍，哎，他这个也有钱，条件他也比一般人好太多了。所以有的老同志六七十了，抽烟呐、喝酒啊、不爱动弹呐、不良嗜好一大堆，但他身体倍儿棒，他就是得病了，他好的也比别人快。 嗯，这就是先天的元阳之气足。 哎，这回说的完全正确。 嗯， 那咱们再说这个先天元阳亏虚的人，那就不是富二代了， 嗯， 那就是穷二代。他就是再省吃俭用也不行。比如有的人从40-50岁开始，他就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碰啊，怕吃了这些碰了那些得病，但是他身上大小毛病不断，只要他一沾上一个病啊，那就没完没了了。那这个呢就是 元阳足跟不足的差别。 嗯， 所以为什么要在一通一贯中给你灌元阳啊？那就是给咱们的身体大补元阳，让你的家底儿瞬间变厚，元阳足了。有高血压的、脑血栓的、冠心病的、被这个油脂啊、多余胆固醇还有斑块伤害的血管内壁啊，都能得到元阳的修复。硬化的动脉血管它会逐渐的有弹性，那心脏就舒服了，记忆力呢也好了。有那个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受损的视神经能重新获得元阳的濡养，晶状体呀、和玻璃体呀，能慢慢的恢复原样，那你看东西就清楚了。有慢性支气管炎的，还有呼吸道黏膜，还有气管内壁，它就能得到元阳的修复。那这个时候呢，自然这个痰它就少了， 嗯， 那就不咳嗽了，也不憋得慌了。像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因为淤堵而病变的心啊、脑啊、肾啊以及眼和足这些常年受到高血糖伤害的脏器，就都能得到元阳的修复。慢慢的他觉得头脑清凉了，心里敞亮了，排尿顺畅了，皮肤不痒了。 嗯， 那元阳呢是先天带来的，咱娘胎里自带的，那怎么就能补呢？ 嗯， 以葛芥和藏黄参为君药，以28星宿为原则，按大补元阳的28味秘药配伍，这个方子那可是不一般的。经过了繁复的药材的炮制工序，像葛芥要按照中医古法上选最补元阳的一雌一雄的葛芥尾入药， 嗯， 再加上5年以上藏黄参整根带着须子入药，可以说每一味药材都极其讲究。经过981天的无火锤炼，最终成膏，这数量就非常珍惜了。要不是为了我把好的东西能够给到大家，早早的做了筹备啊，那一般来说这个时节是一坛都不会有的。 嗯，确实啊，很稀缺也很珍贵啊。 所以正是因为有了元阳大这个好的病灶修补药，才得以实现一通一贯疗法。 嗯， 得跟大伙儿说，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疗法。 为什么呀？ 因为它呀，是能够让我们亲眼见到的疗法。 嗯， 能亲眼看到体内的毒和瘀往外排的过程，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一天比一天的更舒服。这个要说回3年前的事儿了。 嗯， 有一位糖尿病并发症患者，那天傍晚呢，我也正准备离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姐姐一步步是艰难地挪了进来。我一看呢，哟，这年纪应该不小了，来瞧病啊，这身边也没个陪同，我就赶紧上前去扶。我就问她，我说您是来看病的吗？他说是啊，我想来看看我这个脚，这右脚不行了，都烂了，疼啊。我把他扶到椅子上，给他把鞋脱了，好家伙，整个袜子都染得又黑又红， 哦， 而且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恶臭味儿，脚上溃烂的创口啊都已经成片了，上边还沾着一些白色的膏状物。 嗯， 我就问他，你涂的这是什么呀？他说太疼了，抹了点牙膏。 哎呦， 是不是很惨呐？ 没错 啊，我就问他，我说这牙膏能管用吗？您这又不是烫伤，您这是糖尿病的烂阻啊， 并发症了。 是啊，他叹了口气，不吱声。 嗯， 我就问他，我说老姐姐，您多大年纪了？他说我88了。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脚都成这样了，您怎么自个儿来呢？他沉默了半天，才跟我说了他的情况。啊，这个患者呢叫陈秋华，年轻的时候啊，一连生了5儿子，当时啊，在十里八村啊，那叫个风光，大伙儿都说他好福气。结果30岁那年，他又怀孕了，家里的条件也不是太好，哪里供得起这么多张嘴呀？他就去买药，想打掉这个孩子。 嗯， 结果呢，没有打掉。他就心里在想啊，可能这孩子命不该绝，那就打不掉就生呗。谁曾想，那打胎药虽然没有要了这孩子的命，但是却把孩子的脑子伤害了。 哦， 这个孩子生下来他有严重的智力缺陷。当时所有的人都劝他，你都有那么多儿子了，不差这一个，扔了吧，让他自生自灭。但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毕竟是自个儿10月怀胎的亲骨肉，再加上觉得孩子这样都是自个儿一手造成的，心里呀有愧，他便坚持着把这个孩子养大了。 嗯， 那到03年的时候，他老伴去世了。他的5大儿子从小呢就嫌弃这么个智障弟弟，逐渐的呢就跟这个老妈呀就少了来往了。那这位女同志呢就是一直都跟他智障的小儿子相依为命。他说呀，我这个儿子活了50-60年了，什么也不会，连钱都不认识，上哪儿都被人欺负。我给他找了一个环卫工的工作，琢磨着让他能挣点钱，以后我走了他还能自食其力。结果那些不安好心的看他脑子有问题，把垃圾啊全往他负责的区域倒。那主管就问呢，你怎么没扫干净啊？他也解释不明白。 嗯， 没几天呢，这工作就让人给开了。 哦，丢工作了。 丢工作了。而且呢，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到07年的时候，他自个儿呢又被查出来糖尿病。 嗯， 降糖药都控制不了，只能打胰岛素。每天打60-70个单位的胰岛素，血糖呢还横在17-18下不去。从12年开始，他就出现了并发症。 哦， 最明显的呢就是那个右脚开始溃烂化脓。那大夫就跟他讲，他这个情况如果控制不住，再这么发展下去，那就得截肢了。但是他又想，自个儿截肢以后，这个儿子怎么生活呀？菜也不会买，饭也不会煮，能指着谁照顾啊？而且除了糖尿病坏疽之外，在他身上还被查出来视网膜的病变，视力又一直在减退。 嗯， 那这样呢，随时都有失明的风险。 哦， 这不，他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现在呢，他说啊，医院也去不起了，就想找中医试试吧。当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知道我听了之后啊，我感觉心都被揪着了。 说什么呢？ 嗯，他说，大夫啊，我得活呀，我不能走在我儿子前头，不然他的后半生该怎么办？谁来管他？我已经毁了他一辈子了，不能再这么撒手就走了。 这真是当妈的 是，这老姐 姐处处都得为孩子着想， 愁死了。这老姐姐当时哭的是泣不成声啊，看得我心里啊也特别难受。即便他儿子的事儿真的是他的错，那他也已经用自己的这一辈子来偿还了，为什么还要遭受这么多的痛苦折磨呢？我当时就说，老姐姐您别哭了，您这个病啊我给您治。当时我仔细看了他的右脚，发现他的那个脚的创口发黑，渗出物比较多，从小腿到脚都发肿发胀，他自己呢也感觉不到疼，自己跟我讲小便呢是黄色的，舌苔呢我看了啊暗红，舌苔呢还有黄腻啊，脉呢是如数，那么综合辩证。这个老大姐呢就是正属湿热下注，淤血内阻，就是由于湿热血瘀导致脉络不通造成的局部失养，肢端出现坏疽，溃烂肉腐。我记得之前呢我也跟大伙儿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毒啊，淤阻了气血经三大通道，导致这个胰腺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么血糖呢就得不到控制造成的。血糖多了它排不出去呀，也慢慢的变成了淤毒，使糖尿病呢就出现并发症。所以不管是眼病也好，坏疽也好，心脑肾的问题也罢，都是久瘀成病。所以当时思考再三呢，我认为没有比一通一贯疗法更适合的治疗方式了。同时呢，我就叮嘱他，这是一个看得见的疗法，因为它可以眼见为实，让人呢能见到这一通一贯排毒排瘀的过程。你每天在家里观察两件事儿。 哪两件事儿 第一，你看看自己下肢有没有出汗。因为糖尿病坏疽主要是下肢静脉的淤堵供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这里的淤堵呢会通过下肢的汗液排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看自个儿眼屎有没有增多。因为你的眼病视网膜下的血管如果疏通了，那么淤毒就会通过眼屎排出来，可能还会有一股子腥臭味儿。其实呢，其他有糖尿病的朋友您也一样，无论您是哪一种糖尿病的并发症，您只要通过一通一贯疗法把这个淤毒排出来了，那一定会是通过二便还有这个汗液眼屎或者是打嗝或者是放屁等等来体现出来。可是这个病人呢，他服药一周左右一直没有出现下肢出汗眼屎增多的情况。血糖呢倒是降到了13-14了。 血糖降下来了。 血糖降下来了。我跟他说你不要心急，你继续观察。约摸有了大半个月左右吧，这患者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一条腿就是右腿排汗了，左腿没排汗。我说这个就对了，因为你的右腿出现坏疽了，堵就堵在右腿，所以他特别高兴，他跟我说看到希望了。又过了3-5天吧，眼角的眼屎增多了。睡醒觉这个眼角全是眼屎。他说了，总感觉擦了这些眼屎就像洗过眼睛一样，看东西好像真的是亮了很多，没那么模糊了。那我又问他，那你这几天脚上的这个创口呢？他说这个倒是没有愈合，不过呢没怎么流脓了。 我告诉他可以在流脓的地方撒上一些这个活的小粉面，在裂口但是没有流脓的地方呢可以擦上去。结果第三天他又给我打电话了， 嗯， 特别兴奋地跟我说，嘿，徐主任呢，我按你说的当时脓水流得更多了。我说呀，脓水流得更多，这个就是你看得见的他在排毒。 哦， 他说但是第二天又不流了，感觉呢这个脚好像舒服多了，也不怎么疼了。结果呢他说我今天拆开纱布一看，哇，好多创面都定干了。 这么快呀？ 哎，是啊。哎，其实这个呢就叫做去腐生新。 嗯， 所以在这个一通一贯的治疗下，患者的右脚不再溃烂了，创口基本上都结痂了，视力呢也逐渐的恢复了，虽然不比之前的好的那个情况，但不管怎么说，生活是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嗯， 而且他的皮肤啊也不再发痒了，买菜做饭还带着儿子呢出去溜达，现在这些事儿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他说，哎，多少年的那个反酸烧心胆囊炎，以前是不敢碰油啊，也就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跟着好了。 哦，这些症状也没有了。 没有了。那么一个强化大周天之后，他说餐后的血糖控制在11-12左右。 嗯， 啊，大家看，一通一贯两步走，简单吧，把这个治病变得更直接了，也更简单了。 嗯， 所以一通一贯这个疗法它是非常难得的。我呢啊，之前做了一年的准备，为的就是这几天。现在日子越来越近了，上下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着，一方面呢要缅怀列祖列宗，另一方面重中之重是让大伙儿在这个极其特殊的日子里都有机会用上一通一贯疗法。那之所以为大伙儿准备1500块钱的储备金，我作为一个大夫，我就是在想啊，让大伙儿都有公平得到的机会，不要因为钱而用不上。在我这个中医人的面前，大伙儿都是一样的，都是奔着来治病来强身的，所以有当天拿不到储备金名额的，您可以第二天再试试，实在拿不到的您就找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伙儿。那么咱们今天中医讲学的内容呢就先跟大伙儿说到这儿了。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我托三世保安康，百病全除五事刚。当啷当当， 愿代代相传，永远辉煌。 祝徐桂英老师身体永远健康。 我祝咱们积德美名扬。祝徐桂英老师。 祝愿百年堂口长长久久的徐主任身体健康， 百年越办越好，带领我们安享晚年。 愿徐主任带领我们走进百岁大门，享受 幸 福 百年圆满成功。 祝福于待遇红火 在全国遍地开花， 祝福徐主任身体永远健康。 祝百年庆典活动开始圆满成功， 恭祝庆典大吉 圆满成功， 少爷人群皆雀跃呀，黑衣卫巾顶船呀， 百年传承，不忘初心，只为百姓健康。 在临床急救中，面对大出血的病人，要直接通过血管输血；面对呼吸困难的病人，要直接通过气管输氧；面对不能进食的病人，要向胃中插入导管，灌入流食。这些方式都是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都离不开通道和病人最急需的物质。徐桂英主任大道至简，面对时好时坏的病症，只做两步，那就是一通一灌，也就是通三脉灌元阳。通三脉可以通过外开三脉的功法，通过外在行法操作来达到，也可以直线内在通三脉，但这一方法必须应用到传统中医中药发酵的方法，要根据五行草本相生相克配伍，按照不同的时辰，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下，在特定的温度湿度环境中，在特有的容器里，利用繁杂的传统中药发酵古法进行发酵，从而内通三脉。灌元阳是通过大补元阳来直接修复病灶，通过三大通道灌入病灶直接修复。通三脉灌元阳，不一样的中医智慧，祛病强身长寿。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是徐主任啊？ 对，我徐桂英，你好。 首先向徐主任好。 谢谢。啊， 我今天呢向徐主任徐主任我不多说话了，我不敢多说话，我就不啰嗦了。 啊， 第一件呢讲一讲我和我老伴儿用这元阳大补，用的结果呢？ 什么结果呢？ 老伴的效果非常好。 哦， 非常好，非常好，有五大 啊、哦， 这个两个好转。 嗯， 哎，第一个是睡眠。 嗯， 他以前睡眠不好。 嗯嗯， 这用了你的这个，就像用了安眠药。 嗯嗯， 他9点多钟睡觉，一直睡到2点半。 呵，真能睡， 还是我可他把他吵醒了，不然他还睡呢。 嗯嗯， 这个我跟老伴说呀，我说这咱们今天晚上不算数，看明天的。 啊、哦，今天不算数，看明天。 不算数 啊， 结果呀，这一晚比一晚睡得好。 啊、好家伙， 这个所以啊，真是这、 这个、是百年的老方了。 第二个呀，是他的气管炎，他这个气喘呢，已经多少年了，怎么也治不好。 嗯， 咳嗽。 嗯 啊。 嗯， 这个用药也是用药，只用了10来天。 嗯嗯， 马上不咳了。 嗯嗯， 气也不喘了。 嗯， 第三个呀， 啊， 是他多少年了呀？ 啊， 早上一起床， 啊， 一睁眼睛， 啊， 汗就来了， 啊， 这自汗，这个所以啊，现在呢， 嗯， 汗也不出来，早上也不出来， 舒服了。嗯， 第四个呢，他有痰湿。他浑身发胀， 嗯， 现在呢要湿下去了，他手啊原来都胀像胖子一样肿一样， 嗯，捏 现在 有点困难， 他那皮骨头了，瘦了，这个一看就是干巴瘦， 啊， 他那个腰带呀 啊 少了一扣 啊， 我是不说假话的， 不说假话，嗯， 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点，没一点虚点， 嗯嗯。 不是这个溢美之词啊， 嗯，不是溢美之词， 嗯，他还有两个改变， 嗯， 这个一个是呢，这大便好了，另外这个另外呢，他就视力也好转了， 这么多的病都很快好转了，难呐，嗯，所以啊，这是我都感到是不可思议。 嗯， 这个我老伴儿啊， 嗯， 他这个气看是气管炎是不可的不算，但是啊，这个片子上啊，他还有阴影，医生说是里面有痰出不来。这个早晨啊，我请你讲课呀， 嗯， 你这用了，你就能把痰咳出来。 是。 我说嘛，我跟老伴儿也请求您一下，也给我老伴儿一下。 这个您直接打电话先去预定，把这个名字先排在前头。 哎， 赶紧先排在前头，因为往后它就不多了啊。 另外呢，我再给您个建议啊。 嗯， 我认为这是咱们中医界的楷模典型，这是他个系于中华一些文化的自信，关乎中华。这个中医的振兴，所以啊，我感觉啊，把你这个典型应该发掘出来，应该整理成文，应该报道出去。你不讲，谁知道你怎么样呢？你做了好多好事，你这艺术景点谁知道啊？ 不用讲呀，不用再讲这些，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把病瞧好了不就行了吗？ 那个来得慢 的一件事儿啊。 那个来得慢，这不咱们这个马上中华文化振兴这个自信，这叫振兴，这中医文化中医振兴也必须要快，徐主任啊， 嗯， 你这中医讲座这讲得非常好， 嗯， 传授的都是经典， 啊， 能够讲、 这个、谢谢 你讲把你这授课的讲义啊， 嗯， 能够录制成册， 嗯， 便于更多的人学习， 嗯嗯。 这样使祖国的这个传统这个医学啊不失传， 嗯嗯， 得以发扬光大， 嗯嗯， 好了好了， 好， 我是你这是个一代宗师啊， 啊， 你是这个医学大家呀， 谢谢 哎，三生有幸， 哎、 给徐主任通话，三生有幸， 哎，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啊。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啊，我那个，嗯，就是听你的节目吧，才听了十多天，是朋友介绍的， 哎、 然后我亲自吧去你的医院也去了， 啊、 然后我就是，这个听完你的广播吧，被你这个精神所感动， 啊、 然后我就想，感觉你这么大年纪了还不放弃我们这些患者，我挺感动的， 啊、 然后我就想给我父母支援一下、 啊， 能不能用这个？ 啊，你父母亲多大年纪？是什么病？ 嗯、 你一个个说。把病都告诉我。 俺家啊，我父亲吧，今年是66岁虚岁。 嗯嗯。 然后他是脑梗十多年了。 嗯。 他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是，脸上特别白，然后吧， 嗯嗯、 浑身都冒汗，然后吐， 嗯嗯、 是这种的。 嗯嗯。 啊，然后呢，就是这十多年吧，就是发现的比较早，治的也比较及时。 嗯。 但是吧，就是每年的春天和秋天都得打一次滴流。 嗯。 啊，然后我就特别着急，我感觉这打滴流吧，血管特别脆。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为了救命也得打，是这样的。现在吧，就是手都有点儿，就是舌头，就吃饭的时候舌头软不来滑，爱呛。然后走道呢，右腿有点落了的。 嗯嗯嗯。 嗯，土质还不太清楚。 在我这儿呢，像他这个情况啊，他是属于主要的一个就是人脉出现了啊，这个淤堵。人脉如果说出现了淤堵以后呢，像他这种情况呢，他在这个饮食上啊，吃饭呢、啊、喝水啊，他容易比较呛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病呢时不时的，大概一年多到两年多，有的在三年左右他又要来一次啊，这是复发这个病。充血管只是扩张血管，并没有把血管里形成淤堵的毒跟淤给它排除出体外。您听我的节目时间比较短， 嗯、 对吧？ 嗯嗯。 哎，这个活性的小粉面，这个组合叫一通一贯。一通，它通的是人的气脉、血脉、经脉。进入人体之后，它把人的气脉、血脉、经脉里边的毒、瘀、虚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吃掉的就吃掉。 能够把它代谢的就代谢，能够把它打包出去的就把它打包出去。那这个时候呢，这种一通一贯的疗法是咱们自己看得到的啊。如果说脑部的病症，你父亲用了以后，他的脚底心会有出汗的现象，他的大小便也会有与众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啊，这个用了以后排毒颜色可能就偏黑一点，有一些黏的东西啊都给排掉。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语言功能、吞咽功能、其他方面的功能都会正常起来。这种治疗呢，可以说在我临床上我用这个方法不错，所以你父亲可以用，这是一个方面。你父亲的问题我就解答到这儿。好，说说你母亲情况。 俺家我母亲嘛，就是从我记事儿吧，我妈就一直在吃药， 啊， 就是哪儿都疼，脑袋疼、咳嗽，一直在吃药。 嗯嗯， 那吃那个脑清片呐、啊 嗯， 还有那个就是安痛定啊， 嗯嗯， 还有那扑热息痛。 嗯嗯， 因为我妈这身体吧，她从来不上医院检查，她那个还总咳嗽，夜间总咳嗽。 嗯， 然后还有痰。完，我说你是不是肺有病啊？ 嗯， 去了一次，排了一次，别说有点阴影，没什么大事儿。 嗯嗯， 但是那次也差点要她命啊。然后一直他就是整天在吃药，一把一把吃药，一天没有变着的在吃药，比吃饭都勤。 啊！ 而且吧，他跟我爸都是抽烟，就从十八九岁就抽烟，一直抽烟喝酒，都是抽烟喝酒。 嗯嗯。 到现在也是抽烟喝酒，让我爸记他也不记。 嗯。那我告诉你，如果说喝酒、抽烟再加咳嗽，说明他的肺经出问题了，肺经不通啊，肺的气脉、血脉、经脉不通，所以他会咳嗽。如果说经常这儿疼那儿疼的话，那疼就说明不通了，它才疼，是不是？ 嗯、 我们说造成人得病，无非就是毒瘀虚，堵了人的气脉、血脉、经脉，那不通，你用药有什么用的？用的再多，最多就是产生了很多的药毒，但是并没有治好。所以我讲的一通一贯的疗法，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看得到。像你母亲，我估计看得见，我就是咳嗽、咳痰，很可能是灰的、黑的硬痰，还有一个鼻子，啊，因为这个鼻子它跟肺有关系，是肺的代言人啊，它可能会擤鼻涕，有一个阶段会擤鼻涕，啊，然后他就会觉得这个咳嗽没有了，老痰咳掉了，人呼吸顺畅了，那么。你们家二老他就健康起来了啊！ 嗯嗯，好， 我就跟你说到这儿了。 嗯、 希望你呢， 嗯、 这个这份孝心呢，能让你爸爸妈妈都健康起来。 好好好， 哎， 谢谢你啊！ 哎， 谢谢 不用谢，行了，你就打电话吧啊！ 哎、拜拜， 嗯，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徐主任呐、啊，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 哎、 请说啊。 很久啊，这心里啊很紧，想跟徐主任接通，跟徐主任说话呀。 啊，想跟我说话啊。 身体的病吧。 啊。 跟徐主任说说，跟徐主任能帮助我。 好啊、 我吧是海南市农户镇的一个农民老太太，我今年72岁。 啊、哦、 我一个人生活、 哦、 儿子掉大河淹死了，没有了，我自个生活。完了我主要是我就说说我的病吧，徐主任呐、 啊、 就可下判断说我已经听你课3个多月了，但是产品药我没用上。 啊、 因为啥呢，我这条件吧太差。 啊、 我儿子生个媳妇，儿子掉大河淹死了，人都走了，剩我一个人。 嗯、 我这眼睛就有病了，我主要是眼睛是10年。 啊、 肝内胆管结石，还有乙肝阳性的。我主要这病，那说不睡觉吧，一宿都不睡呀、 啊。 我这是1.64米的个，才100几斤，可瘦了。 嗯， 我主要就是10年，眼睛吧、是青光眼，眼压高。 嗯， 视神经萎缩10名一个了，17年以前、这就10名了。 啊， 等后期又等个6-7年，就左眼睛吧，又是青光眼、白内障。完了，眼压还是高。 嗯， 后来我就接不住了，就哗哗吐，看不着了。 嗯， 后来我就给3间房子卖了，我妹妹领我没亲人啊。 完了我就上哈尔滨刘大夫检查，说你要不手术吧，全都得失明。 嗯， 原来吧，我就保守，我就要嘎着嘎瞎了，我不就完了吗？ 对 呀，害怕。 对， 后来这个是让人刘主任哈尔滨那多主权完再嘎了， 嗯， 嘎了回来当时是1.2的视力，现在就视力下降啊， 嗯， 就剩1.0啊，认真认不上，反正瞅外头能瞅到，还怕光， 嗯嗯， 反正我生活方面吧真是难。后来我就上大队，人家那就给我整个低保，一个月能给我100多块钱， 嗯嗯， 再就两口儿弟的生活，我一年就这3-4千块钱生活费呀、 啊。嗯嗯， 完我就寻思，哎呀，这徐桂英讲的这么好，知道这这经验也得有啊。说这你说那， 嗯， 我就听你讲这个陈静连年的老病，我一寻思我就是这个患者，啊、我寻思跟你求徐主任帮助我，我这病吧那就能好。这是我盼望已久的心愿呐、 嗯。 我就寻思跟你说说，给我想想个招，我就寻思能治好，求你帮助帮助我吧。 嗯，您刚才呀、啊、说的您这些个病啊。真的是陈年延绵性的一个老病啊，真是这个老病， 就治上我的号了。 而且您现在呢，又是一个人生活，孩子也没了， 难了，可难了 啊。这个队里呢还不错，还多少给了点生活费，但是这点生活费， 我上大队呀，在那卖3-4回呀，我说我们可难了，买东西都没有，都往回拿10斤分量，我拿不动 啊。 你往上买是去，我是农村。离县城得7-8里地，打车一个来回，哎，这不方方面面都难吗？ 啊、 嗯！我这眼泪也是没少哭，要我这眼睛，我是个急性的人，命不好啊，说个土话，没招。 嗯嗯，您这个病呢是不老少，您听我这个节目呢，听了这么几个月下来呢，您也明白了， 嗯、 咱们这个病啊，跟这个身体当中的气脉、血脉、经脉不通、嗯、有这个很大的关系。我之前呢也跟大伙儿说过，咱有钱没钱呢都治病，对不对？那么没钱呢，我教给大家开三脉的功法，您呢要是打电话呢跟他们说呢，学会了以后您自个儿在家里做一做。您今天呢、 哎、 跟我讲这个困难，那么您也知道咱们近期我们说有这么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我们大夫对我们经济困难的这些老人、孤寡老人，特别困难的、经济困难的、家庭困难的、因病致贫的这些家庭，我们给予伸手帮助。今天呢，我呢直接给您拨1500块钱的健康储备金啊，这个啊，您不用感谢，咱们年年都会有这么一些活动来对我们的患者进行回馈。那这些活动呢，对我们这些经济很困难的这些年纪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要帮你们一把。那么这个1500块钱的健康储备金呢，就是专门用于我们特别健康礼包一通一贯疗法上啊，专门用于这个上头。您呢，我就给您批了，别的朋友呢，他们都得抢每天100个名额，咱们说一通一贯，通是通什么呢？通三脉。而且呢，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您会发现，哎，有这个排眼睛的分泌物，那就是眼底的血管呢也开始有点通了啊。您这个大便呢也看得见，大便呢会这个有味儿啊，有味儿。然后呢，逐渐的呢。大便呢它就一天一次正常，然后呢你也会发现原本关节如果说哪儿的不舒服了，这些地方都会冒冒凉气儿啊，酸啊疼啊，过后它也不酸不疼了，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效果啊。您叫什么名字？ 韩胜燕。 哎，好嘞，我就知道了，我通知他们啊。 再见， 好，再见。哎，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您好。 哎，请讲。 哎，那个徐主任， 哎， 这那有缘找到您，我呢。 啊， 简单介绍一下我病， 啊， 就是我呢是那个

好嘞，辛苦您、 哎、 啊，谢谢。 哎，不用谢，不用谢。 好嘞，好，以后再去找您。 哎，好，再见。 哎，好，哎哎。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要提醒大家啊，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领取1500元的健康储备金，并且预定一通一贯疗法百年堂庆特别大礼包。那各地区呢，每天仅限100名，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机会。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清明接地气，红酒。